小公鸡学吹喇叭。一只小公鸡想学吹喇叭，它走去问啄木鸟： 啄木鸟，请你告诉我，谁会教我吹喇叭？ 啄木鸟告诉它，在山的那一边有只大公鸡，它很会吹喇叭。当它吹第一遍时，村子里的公鸡就跟它一起吹起来了。当它吹第二遍时，太阳出来了，照亮了美丽的田野。当它吹第三遍时，小朋友们哼着歌，快快活活地上学去。小公鸡决定去找大公鸡。天一亮，小公鸡就背起喇叭，跳过大大小小的田沟，走过独木桥，翻过一座小山，看见一间茅屋，找到了大公鸡，就对他说： 大公鸡，大公鸡，我要学吹喇叭，请你教我好不好？ 大公鸡拍着翅膀摇摇头说：小公鸡，你来得太迟了，我已经吹过第三遍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小公鸡只好回去了。第二天，小公鸡比太阳起得早，它背起喇叭，跳过大大小小的田沟，走过独木桥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来到那间茅屋，找到了大公鸡，就对它说： 大公鸡，大公鸡，今天你教我吹喇叭好不好？ 大公鸡拍着翅膀摇摇头说：小公鸡，你来得太迟了，我已经吹过第二遍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小公鸡只好回去了。第三天，天还没有亮，小公鸡就起来，背起喇叭，跳过大大小小的田沟，走过独木桥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来到那间茅屋，找到了大公鸡，就对它说： 大公鸡，大公鸡，今天你教我吹喇叭好不好？ 大公鸡拍着翅膀点点头说： 好啊好啊，你学习的决心很大，我一定好好的教你。 大公鸡教它吹第一遍时，声音很响亮，吹得整个村子的公鸡都听见，就跟着一起吹起来。大公鸡教它吹第二遍时，声音很清脆，告诉人们太阳起来了。大公鸡教它吹第三遍时，声音很动听，欢送小朋友们上学去。小公鸡学好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小公鸡一起身就忙着拿起喇叭吹，它吹了第一遍，村里的公鸡没有一只跟它一起吹。它吹了第二遍，太阳老早起来了，高高的挂在树梢上。它吹了第三遍，小朋友们都已经去上学了。啄木鸟看见了，对它说： 你学习的时候没有仔细听，就学不好。 小公鸡说：对对，是我没有仔细听，这一回我一定要学好了才回来。 小公鸡又背起喇叭，跳过大大小小的田沟，走过独木桥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来到那间茅屋，找到了大公鸡，就对它说： 大公鸡，大公鸡，我上次来学吹喇叭没有仔细听，学得不好，请你再教我一次好不好？ 大公鸡再一次教它，吹第一遍时声音要响亮，村子里的公鸡就会跟着一起吹起来。吹第二遍时声音要清脆，让人们知道太阳已经起来了。吹第三遍时声音要动听，这才会叫小朋友喜欢听你吹喇叭。小公鸡仔细地听，牢牢地记住大公鸡的话，回去后练了又练。几天以后，它喇叭吹得可好了。当它吹第一遍时，